相思人间三千年。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 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，范纳德装进他的大肚量， 老鹰带领着我们更高更远，更需要梦想。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， 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，有哭有笑，当然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 装进他的大肚量，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 更高更远，更需要梦想。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。 当然也会有悲伤，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

情的沦落人，像雨带着伤感的沉默。 宿舍空荡荡的家，守着电话却等不到家，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，翻开明信片上的牵挂，那伤心原来始终明不掉它，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鲜花。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也沾不湿他的发，泪开明信片上的牵挂，那伤心原来没有时差，心里的雨倾盆而下，却始终明不掉它，寒风经过院子里的枝桠，也冷却了我手中的 是谁？